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30日，政府下季度招标出售启德及东涌住宅用地，提供约1740个单位，千多间食肆七一提供优惠，零售业七至八月举办购物节。今年书展7月19至25日举行，成人门票30元。美国国防部指被击落中国气球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信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02啦，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啊，听日咧就7月1日啦，香港回归26周年啦。咁就留意到咧，就政府啦、公营机构啦同埋商界咧，听日都会有啲唔同嘅优惠嘅。咁饮食业界咧就话有总共超过1000间食肆会就一啲指定嘅菜式套餐或者餐饮咧提供71折嘅优惠。咁而咧听日都会零售业嗰边啦。即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啦，都係會由聽日開始去到8月31日啦，1年2个月咧就會有個香港開心購物節嘅活動嘅。咁究竟啊呢啲嘅活動個詳情係點樣嘅咧？我哋揾嚟相關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啦。電話旁邊先請嚟有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嘅。早晨啊，梁振華。 早晨，主持人张主任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嗱，先问一问啦，听日啊，饮食业界方面咧推出嘅嗰啲优惠系点样嘅？即系边一类型嘅商户会提供点样嘅优惠啦？ 嗱，听日咧就我哋香港回归26年嗰个庆典啦。咁我哋业界咧就自发咧就系即系7月1日啦。咁我哋咧就系71折回馈俾啲食客嘅。咁大家食得開心嘅，咁我哋而家暫時收到咧，就大約有1500間到食肆係俾呢個71折嘅，即係例如啊，我哋大家好多啲快餐店啊，啊，同埋我哋自己旗下嘅我哋啲會員啊，啲酒樓啊、餐廳啊，咁都有做一個優惠嘅。 嗯哼，头先你话咧都系大家自发咯，即系我都有兴趣了解一下，其实业界大家系点样倾出嚟，即系点样去邀请唔同嘅商户参与噶咧？ 嗱，呢个构思咧，嗰时啊，我哋嘅业界代表啊，张议员啦、啊，张议员先生啦、啊，咁话啊，庆祝回归啊，由7月咧又开始派消费券啦，我哋原底都谂住派消费券嗰时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咁做翻个折扣俾啲市民嘅，大家有消费券食得开心啲咁样嘅。咁啊谂下，不如横掂都回归啦，不如我提早啦，由7月1日开始啦，我哋7月1日啦，咁啊71折啦，咁啊同啲市民大家开心啲啦，食得希望咁样。 嗯哼，咁大家啲商户个反应系点样啊？系即系踊跃参与啊，定系点 咧？就我哋召集咗7个呢个飲食業嘅商会啦，咁大家咧都联系咗自己本身旗下嘅业界啦，咁咧业界嘅反应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大约而家收到睇啊，都正话我所讲有1500间到参加嘅，咁而家都希望我哋仲喺度招揽紧嘅。听日就开始噶啦。 头先你都讲咧，就话本身都系谂住咧，就系迎住消费券嘅嗰个嘅浪潮噶嘛。咁其实有冇话今次呢一个嘅优惠咧，有冇希望达到啲咩效果啊？对生意额啊，或者个盈利啊，有啲点样嘅影响噶？ 嗱，生意额咧，我哋希望就有增长啦，就弥补下啦。咁呢个盈利咧，就我哋业界都不计噶啦，因为我哋而家71折咧，就系即系当7折啦。咁咧，嗰、那個discount 咧去到有30% 嘅咧，咁變咗咧，我哋個盈利咧就即係不計啦，都已經豁咗出去噶啦。希望大家市民食得開心啲咁樣。 咁你覺得，譬如生意額嘅增長有冇一個預期，大概幾多咧？ 嗱，我哋預期嘅生意額增長大約10至20% 度啦。 係，同埋咧，如果譬如市民嚟計嘅話，點先知道邊啲嘅即係食肆係有優惠啊？ 嗱，咁我哋有個 logo 咧，即係有個 logo 俾咗啲商户嘅，咁佢黏咗喺門口咧，就係證明呢間食肆已經參加咗噶啦。 參加咗每一間食肆咧，佢有啲特惠嘅，例如好似中式食肆啊，我哋酒樓啊，咁嗰啲套餐啊，或者又有啲菜式啊，咁啊七一節啦，咁啊就算係嗰啲快餐店啊、連鎖店啊，咁佢有參加嘅咧，即係都係有一個老虎年喺度啦。咁有邊啲菜種係七一節咧，佢會標榜咗出嚟噶啦，即係包括啲餅店啊，喂買蛋撻七一節啊，買呢、這個沙燕七一節啦、啊，咁樣我哋都有標榜出嚟啊。 嗯哼，除了听日的优惠之外呢，都想整体咁样关注一下飲食业界的整个情况，即是譬如是在通关之后呢，见到那个的飲食业的那个生意啊，那个情况是怎样，有没有回复啦，或者复常之后对大家那个生意的影响是怎样呢？ 复常之后呢，我们因为复常之后呢，我们的工资呢是飙升了呢成 15% 至 20% 的，即是请人啊，即是付出个工资。咁但系我哋而家復常之後咧，我嘅生意額咧都係執翻疫情前啊，即係都係八九成嘅生意額到嘅，八成到嘅啫。所以而家我哋食肆嘅經營咧，都係仲有一個人才嘅招聘咧，係工資高咗啦。兼夾我嘅生意額咧未恢復翻疫情前咧，我哋都係經營咧，都係暫時都係比較艱苦些少嘅。 嗯，仲未去到疫情前，一去到八九成嘅话，咁又你觉得你哋估计有啲咩原因咯？ 嗱，即系原因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又即系又移民啊，各方面又去咗十几廿万啦、啊。点解咧？自从疫情后咧，啲市民咧嗰、那个消费咧个模式改咗啊。我哋每一间食肆咧，大约喺八点零钟已经冇食客啦。即系已经系叫做啲。市民咧係嗰個作息時間係早咗啊，變咗咧就形成咗喺個晚市嗰方面咧係做得由六點半啊至到八點半嗰段時間，八點半後咧已經寥寥可數噶啦。 嗯，理解好啊，多謝曬梁振華，同你傾到呢度先。跟住咧，我哋又轉一轉啦，講講零售業方面啦，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講佢哋情況。有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喺度嘅，早晨啊，謝優安兒。 系早晨，张凤皮你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即系点解拣呢个时机啊？嚟紧听日开始咧，连续两个月有个香港开心购物节嘅，其实系即系主要想吸引边一类型嘅客人噶？ 嗱，我哋今次呢个活动咧，其实系覆盖所有人嘅，即系本地市场好或者系游客好。咁咧就当然啦，我哋都好希望咧能够系带动多啲游客嗰个嘅生意啦。因为呢段时间，譬如暑假嚟讲咧，咁都系比较多人即系嚟香港会去玩嘅。咁藉住呢个机会咧，能够系吸引到我哋嘅游客啦，去到多消费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本地客方面咧，因为亦都系正正系暑假。咁會係多市民外遊嘅，咁但係反而咧，我希望咧能夠係藉住呢個 program 咧，能夠係令到本地客人咧就更加多出嚟，或者係更加多留低喺香港消費，咁希望整體兩邊都能夠係帶動咯。 嗯哼，有冇話即係譬如針對本地客同埋遊客咧，喺嗰個提供嘅優惠上面個策略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即係而家見到商家俾嘅優惠係點樣去 target 呢兩班人啊？ 我哋係一樣嘅，即係兩邊係冇差異嘅。咁而我哋都係有三類嘅優惠啦。一類咧就係購物嘅優惠，即係好多折扣啊，即係好抵嘅貨品啊，咁都係俾個客人去選擇啦。咁而另外咧就係有啲免費嘅禮遇，譬如我哋即係去到鋪頭，咁就會有一啲免費嘅禮品送俾客人，希望佢哋真係好開心，真係去周圍搜羅一啲著數嘅位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體驗式嘅一啲嘅禮遇，譬如話我哋即係有六項嘅好有趣味性嘅一啲嘅遊戲啦，譬如講少少啦，譬如話去超市一分鐘搶貨咁樣，咁佢一分鐘掃貨，咁又或者咧用一個手機嘅，即係用翻啲 technology 啦，即係 AR 嗰方面啦，點樣去到揾禮品去攞咧？咁都係有一啲好趣味性嘅一啲嘅體驗，咁都係希望整體咧能夠係又優惠啦，又有即係免費嘅禮品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好玩嘅位，咁希望能夠帶動成個即係我哋嗰個嘅購物天堂嘅形象，甚至係一個購物體驗天堂嘅形象咯。 啊，嚟緊咧兩個月噶嘛，有冇話係點樣去分唔同嘅時段？有冇啲咩唔同嘅優惠啊，或者活動會出現噶？ 嗱，我哋咧就個成個 program 因為兩個月咧 就分咗四大主題嘅，咁就等市民咧都知道咧，哦，嗰兩個星期咧，我就去嗰啲地方去揾著數啦，咁樣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俾嘅優惠咧，其實多數都係 throughout 成個兩個月咧，咁都係會俾到市民嘅。咁但係咧，去因應住唔同嘅主題，譬如話我哋頭嗰兩個星期啦，就係、是、健美養生、扮靚變身，咁啊好明顯啦，都係啲即係保健啊，或者係。靚啦嗰方面啦咁。咁而另外呢就係另外第三四個星期呢就係、是、百貨家電最新最強。咁亦都係冇即係一聽就知啦，即係家電啊百貨業啊方面啊，咁都係有更加多嘅即係著數俾大家。咁然後第三個階段呢就即係八月頭嗰兩個星期呢就係、是、超級方便。講好滋味，咁就關於超市啊，或者係食啊嗰方面啦。咁然後咧，最後嗰個階段咧，就係、是、智能潮物珠光寶氣。咁又係一聽就知啦，即係譬如電信行業啊，或者係珠寶首飾行業啊方面啊咁。咁所以我哋真係因應成個時段有唔同嘅主題咧，等市民都好知道我心目中是想怎樣去用特別是消費券啦，即是再一提就是七月中有消費券的發放，咁希望呢真係能夠係即係呢個成個 program 呢能夠係為到嗰兩千元嘅消費券係更加增值囉。 不過我留意到即係其實你哋個購物節呢嘅優惠主要都係傾經網上同埋電子支付平台派啦，咁點解咁做呢？其實同埋即係對於商戶嚟講或者對於客人嚟講係咪方便嘅做法嚟㗎？ 其實我哋都唔係淨係電子平台嘅，咁但係呢因為電子平台呢係會比較好玩啦一方面，咁而另外呢就係、是、因應返即係我哋由政府派發消費券開始啦，咁就令到我哋嗰個電子支付平台呢係越來越普及化。咁其實我哋業界呢都好希望香港能夠係與時並進，能夠係越嚟越即係喺科技應用方面啦，能夠係 apply 到落去我哋零售行業。咁所以今次嚟講呢，我哋即係一個好玩嘅出發點啦，再加上即係與時並進啦，亦都係 ride on 翻我哋嗰個消費券已經帶動咗一啲嘅電子消費嘅做法，咁希望咧能夠係順住個勢咧，能夠令香港咧係能夠係越嚟越真係先進咯。 嗯，尋日咧見到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佢就話四五月訪港旅客咧就接近係290万人次啦，大概疫情之前嘅五成幾，餐飲業同埋零售業咧就疫情前嘅九成左右嘅。其實你認同呢個講法咧，係咪你嘅觀察係點樣？同埋預期可能譬如有購物節之後嗰、那個嘅帶嚟個推動會係點啊？ 其實通常呢我們看回現在零售市場的表現呢，我們都會分開兩邊去看的，一邊就是本地市場，因為有些零售商真的都幾純做本地市場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遊客帶動的一些的類別。那我們的觀察呢，在過去這段時間呢，譬如說自從二月初我們全面通關之後啦，咁都見到遊客嗰方面咧係陸續一路翻緊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正如頭先你提到啊司長所講，遊客方面咧其實嗰個嘅生意額咧都係帶動到大概五成嘅上落位左右嘅啫，即係比起疫情前嘅時候，咁所以咧都仲有段路去到去到即係回復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對比翻上年同年嘅對比啦，因為上年係零遊客啊嘛，咁而家係有翻某程度上嘅遊客，咁一定係會個生意度喺度增長係要有喺度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喺本地市場嗰度咧，見得到嗰個情況就係因為而家正正又係因為通過關，所以咧就比較多市民去外遊啦一方面。另外咧就係即係其實商務嗰方面嗰個嘅活動咧，亦都係活躍咗好多。咁所以咧即係以至咧其實當我哋對比翻一個本來係封咗關，本來所有市民都係留港嘅，喺香港消費嘅，去到一個即係大家流動性強咗啦，香港市民出咗外啦。當我哋睇到一個本地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本地市場而家暫時嚟講嗰個情況咧，都算係幾疲弱嘅。咁所以我哋真係更加需要係藉住一個咁樣嘅購物節啦，令到大家開心購物，去到真係能夠係牽動翻市民出嚟去到留港消費，同埋好好善用消費券啦，讓消費券更加多係喺翻我哋零售行業去到消費咯。 咁 譬如淨係講旅遊遊客啊，佢哋可以帶動到嗰個嘅消費水平咧，同過往疫情之前去比較，而家回復到去幾多啊？ 嗱，頭先所講咧，純粹講消費額啦，咁就係講緊大概一半上落啦嗰個嘅位置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嗰個嘅消費能力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其實遊客嗰方面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單價嗰方面都係有一啲嘅下跌嘅。咁而個下跌嘅幅度咧，都係大概係一至兩成度咯。如果拉雲嚟講嘅話， 好啊，多謝曬謝欣安兒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我哋咧啱啱就有同到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欣安然咧讲到个零售市道，同埋听日佢哋做嘅开心购物节嘅。休息一阵啦，翻嚟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啊。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嘅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睇返呢政府今年三月向立法会提交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修订条例草案呢，就建议禁止喺本地销售啲即弃嘅塑胶餐具胶餐具啦，同埋禁止呢餐饮处所向顾客提供任何嘅即弃嘅胶餐具嘅。咁同埋呢就是、管制即弃嘅胶餐具产品嘅制造啦、销售同埋供应。草案呢而家喺立法会嘅有关法案委员会呢其实都有倾緊㗎啦。咁呢今朝早呢都会系再开会嘅，咁建议咧其实有两个阶段嘅，咁第一个阶段咧就譬如杯啦、杯盖啦、食物容器啦，同埋食物嘅容器嘅盖咧，都会禁止系喺餐饮处所度向堂食嘅顾客提供。第二阶段咧就禁止销售俾最终嘅消费者，同埋咧系禁止喺餐饮处所向堂食同埋外卖嘅顾客提供啦。咁大家对呢个题目有啲咩谂法咧？即系之后去买嘢嘅话，冇呢啲嘅胶嘅容器嘅话，大家有咩谂法？去打你1872311嘅。咁业界又点睇咧？我哋就电话旁边请嚟有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林世豪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早晨，林世豪。 早晨啊，周凤平。 早晨啊，我见到咧，即系工总都向立法会交咗意见书，提咗好几个意见噶。其实你哋对个草案有啲乜嘢嘅意见谂法啦？ 其实第一样嘢咧，工总系好支持环保。我谂全香港人或者全地球人都好支持环保。例如譬如。譬如而家講嗰啲刀叉啊、飲管啊，我哋其實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即刻可以去做，去唔用去交化。但係咧有啲嘢咧，譬如好似杯蓋、碗蓋咧，呢、這個就有少少保留，因為如果你上翻環保署嗰個網頁咧，佢話如果有個我哋叫做代替品咧，係只係得兩個代替品，咁有兩個代替品係有咩後果咧？就話第一件事，如果全香港轉曬所有杯蓋同埋碗蓋去轉曬唔要用膠嘅話咧，呢兩個供應商供唔供應得切咧？個價錢又點樣樣咧？而家我哋去到我哋喺月頭 check 嗰個價錢咧，係差唔多貴過現在用嘅器皿嘅差唔多一倍價錢。咁對我哋嘅，尤其是啲比較細啲嘅鋪頭，啲食肆啊，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咁就希望可以環保署可以有少少修訂啦，或者係話延遲呢、這、一個佢呢個嘅實施嘅，因為始終都係話咧，你快報膠喺第一階段係完全唔俾用噶啦。咁你可以諗下就係話你如果而家食開啲有汁嘅嘢，譬如好似話好簡單啫，食咖喱魚蛋或者去燒賣，食你要加豉油辣油嘅，喺用快報膠當然係可以唔會漏汁啦。咁但係如果而家連快報膠人得，另外如果有嗰啲紙杯立咗膠嘅喺裏面咧，都唔得。咁即係話所有第陣時呢啲有機會有漏嘅嘢咧，係會影響到啲食肆啦，或者影響到市民嘅。 我短短地咧，即係剩翻30秒左右問下，頭先你話即係要有替代品咁先至可以再用啦，咁希望就可以延遲去立法，其實要延幾耐咧？ 其實老實講，而家你上去環保署嘅網站咧，其實得兩個供應商係有呢個替代品嘅啫。杯蓋同埋碗蓋。咁如果你叫人洗得唔得咧？有啲好似有啲鋪頭好細嘅，你真係叫人洗唔到。你嗰啲細嘅機都安裝唔到。 咁最後啊，我諗咧呢度都有好多嘢要講啊，不如咧新聞之後再繼續同你傾過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国安法颁布并且实施三周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国安法令到社会恢复秩序，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至於市民是否明白國安法的紅線，張國軍認為需要透過案例和法庭判詞，讓市民對條文有更深入理解。張國軍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訪問時候說，律政司正是就國安法案例製作回編，期望讓本港法律工作者有辨識工具，更容易準確掌握案例。同時，律政司亦都會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向社會推廣包括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核下的課程和教材設計工作小組正是製作相關教材，相信可以在今年年底完成，並且推展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律政司成立名為律政同行的內部青年律師聯盟，成員是部門內的青年政府律師，他們會參與法律專業活動和發展，介紹律政司的工作，參與其他法治推廣活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訪問的時候說，聯盟成員為七年以下工作經驗的年輕政府律師，聯盟計劃在八月底或者九月舉行招聘開放日，對象是年輕律師和法律系學生，下一步將會推展至中學生，加強與社會聯繫，方便律政司更早在市場上搶人才。張國軍又說，計劃在九月初率領年輕律師和法律系學生代表訪問大灣區城市。多個月來多次外訪的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專訪的時候表示，從多次外訪和大型活動之中體會到要趕在前頭，在疫後抓住發展機遇，以及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說，過去一年主要從三方面落實和規劃本港市場發展，包括香港與內地市場聯通、香港自身市場發展以及新金融領域。他提到政府舉辦預測香港高峰論壇，以及發表家族辦公室相關政策宣言，強化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優勢，有助達到2025年年底之前協助不少於200間家族辦公室在香港設立或者擴展業務的目標。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3,029點，是跌2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44.8，瑞士法郎0.9，加元1.326，人民幣7.254，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87，歐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8.34美元，賣出1908.8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朝早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

早晨啊，周凤平。 啊，头先咧，我哋就即系都讲到啦。啊，如果你话喺嗰啲餐饮处所嗰度，因为咧第一阶段咧，见到条例草案入边咧就话系杯啦、杯盖啦、食物容器咧、食物容器嘅盖咧，第一阶段咧就系会禁止喺餐饮处所向堂食嘅顾客提供嘅。咁呢个咧就话希望系喺今年嘅第四季嘅时候咧，最快咧就可以系推到。咁头先你都话啊，会可能有个即系难度喺度，就因为冇替代品。不过呢度可能有几个问题，因为第一呢就是譬如堂食的那些顾客本身是不是都可以用一些可重用的餐具的呢？ 堂食是不行的。堂食呢第一阶段呢就他希望将所有 要可以胶餐具都可以 都不用得的，只是可以用回再重用那些。是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可以想想呢，就是说乜嘢叫做堂食？譬如喺便利店嗰度，企喺即系买咗啲嘢食，企喺度食叫堂食定唔系堂食咧？喺戏院嗰度去小食店买咗一啲食物，跟住入去戏院去睇，嗰啲算唔算堂食咧？咁其实个法例而家系未写得清楚嘅呢样嘢。 即系呢个可能个定义上面咧，你哋就觉得都仲要再厘清多少少啦，系咪？ 是没错，即始终都是说呢，工业总会是很赞成去我们环保，或者就算是走胶。咁但是我们都要去给业界有一个机会，可以有找些替代品去做咯。咁同埋嗰个条例里面呢要写得清楚啲。例如你可以諗下，如果喺展览会里面有时好多我哋叫做 pop-up store， 即係啲臨時店呢，咁我哋嗰啲算係堂食，一日算係外卖。咁如果算係堂食嚟讲呢，咁即係话所有啲胶嘅器皿係唔得。你睇下现在而家呢环保署亦都去做咗嗰个绿在区呢个计划。咁佢五号胶呢其实可以回收嘅。咁點解香港唔可以留返五號膠可以去用做呢啲器皿去回收？因為佢已經有個機制去回收㗎嘛。香港而家嗰個條例呢係全世界係最我哋叫做最 tough， 即係最厲害嘅條例嚟嘅。例如好似喺英國啦、歐盟啦、內地呢，快布膠係唔俾嘅。咁但係佢亦都喺其他啲膠嘅產品裏面係得。加拿大都比較厲害啲，加拿大快布膠唔俾啦 ，PVC 亦都係唔俾。當然因為 PVC 係唔可以回收嘅，咁但係有啲膠，好似香港我哋亦都習慣咗用五號膠可以去回收。點解我哋啲食肆唔可以去用咧？咁樣所以係業界係希望可以有一個空間俾我哋去用，大家都好支持環保噶啦。但係點樣可以喺環保就算好似回收？嗰方面可以做得好啲，而令到嗰個環保呢條條例係更加可以落到地咯。 頭先咧，其實你博士又調轉理解咧，就係如果係一啲餐廳入邊，唔係頭先你講到，譬如係一啲美食博覽啊，或者咧，如果釐清到究竟喺某一啲嘅特定地方嗰啲算係堂食定外賣嘅話，其實如果喺餐廳平時我哋見到啲餐飲處所入邊都係用開一啲即係可以再用嘅餐具噶啦，咁嗰啲其實係就算要喺今年第四季去推行都係冇問題噶咯喎。 嗱，個問題就係話嗰個廚房嘅大細，因為你唔同牌照嘅喺香港個食肆，咁有大牌有細牌。譬如好似話一個食肆牌，我哋原本係預咗係用即棄餐具嘅，但係因為條例咧，佢根本個廚房裏邊擺唔擺到咧？有啲人可以話：喂，你可以揾嗰啲供應商俾啲杯碗碟俾你，佢拎去洗。咁但係佢拎去洗之後咧，你唔係喺個你唔係話就咁 keep 一套或者兩套嘅洗咗嘅餐具喺度，因為啲人要去拎走咧，你係買多幾套。咁但係而家嗰個細嗰啲店嗰、那個廚房裏邊擺唔擺到呢啲嘢咧？即係佢係調翻轉頭我哋要好小心話，現在香港嘅經濟啱啱復甦咧，喺 Covid 之後我哋而家你睇見夜晚出去。食飯其實好靜下嘅，你九點幾十點咧，其實啲人都翻屋企，冇第二浸啊、第三浸去食。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嗰、那個啲小店 接唔接受到或者可唔可以承受到而家呢個改變咧？咁其實呢個要小心啲咯。但係你如果你講去第二階段嚟講咧，連外賣都唔可以用膠喎。你嗰啲入用膠立過嗰啲紙杯咧，其實都唔得。咁樣係有冇一個方案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呢個係我哋個問題咯。 我見到環保署方面咧，即係你講到呢、這個係啲膠杯嘅點，唔係紙杯，但係立咗膠嗰啲問題咧。咁其實咧，見到環保署方面咧都有關人員有講過，話而家有啲紙杯咧用啲水溶性膜啊，係唔可以分離嘅，咁同而家嗰啲膠膜係有分別嘅。咁佢話其實呢一類型嘅杯咧都一路喺度降緊價㗎啦，就去由$1咧，都去到5毫子一個咁。咁而家咧就算普通頭先你講嗰啲用膠立過紙杯咧都3毫至5毫啦，咁樣咁佢話好似即係睇落去有個降價喎，咁呢一樣嘢又係咪一個替代嘅方案咧？ 係啦，降咗未咧？如果你而家上翻環保署嗰個網站睇咧，其實佢得兩個供應商啦，呢個兩個本地供應商係供應而家嗰啲係冇膠嘅器皿嗱，我哋只係針對四樣嘢嘅啫，杯蓋碗蓋。咁而家如果環保署都係俾得兩個供應商咧，佢哋根本如果我哋喺年底一轉嗰陣時，佢哋可唔可以供應全香港嘅食肆去用咧？咁到時因為你始終都係供求嘅方便咧，個價錢又會唔會上翻轉頭咧？你其他啲佢好似話膠叉啊、膠刀啊、飲管啊啲，其實有其他啲供應商好好嘅。咁而家其實喺香港大家都可以見到好多係由唔同嘅質地嘅飲管或者叉同埋刀。其實呢樣嘢咧係我哋係絕對冇異議嘅。咁但係係唔係一個時間或者環保署係咪可以揾多啲唔同嘅供應商？而嗰個價錢，你話3毫子去到5毫子，你聽落去好似好少，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小店去用咧，你差唔多加咗80%至100% 嘅喎。咁其實佢哋會係好辛苦咯。 理解好啊，多谢晒林世豪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林世豪咧就系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嚟噶，咁就讲到咧，即系工业总会啊，对于嚟紧咧系会政府建议咧条例草案入面咧分两个阶段啦，去减数喺餐厅同埋一啲外卖嘅场所。咁佢哋嘅意见咧就啱啱听过啦。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请嚟环保团体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睇法又系点啊？我哋电话旁边有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嘅，早晨何汉威。 早晨，各位大家好。 早晨啊，先睇一睇咧，即系你点睇啊？政府呢个嘅条例草案，譬如佢喺嗰个实施嘅日子方面有一个嘅调整啦，同埋佢涵盖紧嘅嗰啲范围入边，你哋点样理解？觉得得唔得咧？ 首先讲下佢而家咧，我哋见到之前咧，其实佢涵盖个范围咧都唔算话十分之广泛嘅。咁但係喺即係最近可能經過喺立法會俾啲議員去即係去質疑佢哋嘅時候咧，咁佢哋又即係有啲嘢就再即係退咗落嚟啦。咁我自己覺得咧，成個法例大家都清楚，而家成個世界都唔係淨係即係香港啊，真係世界各地咧都對即棄塑膠嗰個影響係非常之深遠咧。所以其實甚至乎而家各地間咧都有一個即係嚟緊會有傾緊一個即係塑膠嘅一個公約咧，希望去減少即棄塑膠。咁所以咧，成件事都係真係即係成個地球大趨勢。咁但係如果政府今次我見到佢咧，就譬如嗰啲生日蛋糕嗰啲咁樣嘅裝飾品咁樣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如果你咁樣都撤退嘅話，因為本身佢涵蓋嘅我哋都覺得不算多㗎啦。咁生日蛋糕嗰樣嘢其實本身大家都即係心裏有數啦，你用完一次你亦都唔會再用，你都係真係絕對係即棄嘅。咁其實我覺得就亦都有好多嘅取代品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有心啊，你甚至乎可以寫上蛋糕添啦。而家即係好多時都會有啲字句啊，你可以直頭寫上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市民嗰個行為態度嗰個嘅教育嚟嘅。咁如果你依樣嘢咧，而家即係倒退咗，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咁理想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譬如講翻我都知道政府就譬如嗰啲膠手套啦，咁啊本來都係 想再有一個即係直氣嗰啲手套嘅。咁其實我自己睇翻佢而家就即係推落去就話，你只要買咁就 O K 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有好多即棄手套，我哋自己都見到啦。坊間可能好多時喺一啲快餐店啊、炸雞店啊咁樣，你其實佢都會即刻會奉送俾你㗎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心裏都明白，我哋而家去食嘢都一定會自己去即係洗手㗎啦。咁你食完嘢，其實你點都會亦都會洗手㗎啦。咁嗰個食個炸雞，咁你其實都是幾分鐘、十分鐘、八分鐘的事，咁你跟住又掉一個膠手套，咁我覺得自己咧呢、這個就都係冇乜需要咯。咁你話真係有一啲好特別嘅需要，你話可能有一啲健康衞生嘅需要咁樣，咁你可能都有需要用到呢啲手套。咁我覺得你就要喺嗰、那個，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即係吞落嚟啦，就話而家都可以俾你去買，就話唔係禁止你去銷售同埋提供咁樣。咁我覺得你主要睇下買嗰個價錢係點樣，因為如果你食個炸雞可能都40蚊啦，咁大家都明以前啱啱交代收費嗰度，我哋嗰陣時都提倡2蚊嘅。咁其實你見到五毫子佢都做咗一段時間，基本上都已經滑曬牙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到時嗰、那個交售圖你都是用一個即係好平嘅價錢，或者嗰啲餐廳根本上可能求其話一毫兩毫咁樣，咁其實大家又咪即係不停咁樣大量使用，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佢要吞落嚟話要去即係發售就可以嘅，咁我覺得可能都可以同交代税咁樣去睇齊，即係可能要1蚊咁樣你才可以用到咁樣。咁我覺得咁你才會可以遏止到一啲濫用啊，或者係直氣嗰種風氣，而係真係去俾翻一個即係情況話，真係佢真係好有需要嘅，可能係一啲健康衞生嘅一啲嘅情況下，咁先至去使用咁樣咯。 咁頭先咧，其實聽到何漢威講緊嗰兩個咧，就係政府咧，即係當局咧，佢都係回應到議員嘅個訴求咧，其實都有啲嘅修訂。譬如頭先啱啱講到蛋糕嗰個咧，就係話蛋糕上面嗰啲即棄塑膠裝飾啊。咁當局個講法咧，就話即係由議員都提出咧，就話呢啲嘅塑膠裝飾對環境嘅影響相對所以比較小，所以政府就會撤回相關的管制噶啦。咁而頭先啱啱講到咧，就係嗰啲膠手套咧 ，PE 物料做嘅嗰啲即棄膠手套咧，本身咧就係第二階段嘅時候咧，就係禁止銷售同埋免費派發。咁但係而家咧就修訂咗個管制方法啦，就會係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就禁止免費派發呢啲 PE 膠手套。咁何漢威頭先就話啊，睇下佢係咪到時就算唔係免費派發，咁俾個價錢上面，咁要俾幾錢啦？咁其實除咗呢兩個之外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多會關心佢頭先咧，聽到林世豪都會關心就係喺杯啦、杯蓋啦、食物容器同埋食物容器蓋方面啦。咁呢一度嗰個嘅管制啊，你哋又點睇咧？點樣嘅情況係即係較為係理想嘅咧？你哋覺得？ 我哋其實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嘅，尤其是喺過去兩三年疫情裏面咧，我哋落去社區嗰度咧都見到咧，因為疫情好多人就買外賣，咁其實都多咗好多一啲嘅餐具啊、餐盒啊、杯啊嘅一啲嘅即棄塑膠產生咗。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同咗好多餐廳嘅合作咧，就係推廣俾啲餐廳同埋嗰啲食客咧，就係希望佢哋自備嗰個容器咧去進行呢個外賣。咁我覺得咧，其實我哋做參考翻個經驗咧，其實市民係做得到嘅。即係我哋嗰陣時有啲可能唔同嘅一啲嘅 incentive 啦，咁樣可能有啲係儲印花，有啲係少少回贈，有啲現金回贈俾佢哋。咁其實我哋結果咧見到市民咧就做，即係全部都做到，甚至乎長者啊都肯咁樣去攞個餐盒啊嚟到去買嘢。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佢而家去禁呢、這個即棄嘅一啲嘅餐具啊、餐盒啊、刀叉巾咧，其實我哋覺得咧係即係好應該要大力去推行嘅咁樣。至於頭先都講到啦，我都聽到有其他講者去講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要去正視翻，政府亦都要正視翻。其實成件事咧，我哋都係希望減少廢物嘅，就係去減少呢個即棄塑膠啦。咁但係如果全部都變曬做一啲可能，衣嘅飲桶啊，跟住或者係軟木做嘅一啲嘅刀叉巾啊咁樣，咁其實而家好多啲大型快餐店都已經開始咁樣提供， 其實咧嗰啲原木做嘅嘢，其實我哋都係需要用呢個天然資源，亦都係即都係滴氣咗嘅。咁跟住都係去咗堆填區嘅，或者第二時就攞去一把火焚化爐燒曬佢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就變咗做一個廢物轉移，即係由積氣塑膠就解決咗啦，跟住又變咗個積氣原木、積氣嘅二入桶咁樣。咁但係我諗大家都好清楚明白咧，其實我哋最重要都係應該係去減少啦，同埋就係去重用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家即係政府咧，其實更加應該要去推廣咧，更加多啲人係去重用啦，同埋去減少咯，就唔係淨係去提供一個即係話啊有紙飲桶嘅供應商你可以用咁樣，我覺得咁樣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咧無論外國啦或者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團體咧，係密密咁樣去做緊呢樣嘢。除咗我哋頭先講市民本身已經可以自己攞個餐盒啊、餐具啊，自己落去買嘢，我哋亦都做過一啲嘅活動啦，係證明市民係做得到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地方，譬如喺香港，我哋見到有啲餐廳啊，或者係啲咖啡咧，佢哋咧就係會有一啲租借一啲嘅咖啡杯嘅一啲嘅服務嘅。咁你只需要喺個 app 嗰度撳個掣，有個按金，咁你就可以攞嚟用，咁直接喺嗰個餐廳就攞到。咁跟住你用完之後，可能係就可以擺翻喺附近嘅一啲嘅收集地方，咁跟住就可以攞翻個按金。咁我覺得呢一啲咁樣嘅租借服務啊，其實咧我見到睇譬如台灣啦、啊，或者係歐洲啊、The Loop 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係方法咧係實施緊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政府應該要去諗一個中央嘅一個系統咧，點樣去一個有效去幫到一啲市民同埋幫到一啲嘅商户。令到佢哋咧係可以係重用啦，同埋市民亦都可以攞到一啲嘅重用啦，或者係啲餐廳，就算係細嘅餐廳，佢可能地方比較細啲，佢都可以係因為有一個中央嘅 system， 可以令到市民啊或者啲餐廳係用到一啲嘅重用盒。咁我覺得咧，呢個先係長遠解決方法， 又 係而家就咁變做積氣嘅原木啊，都拆緊。 明白，好啊，多謝曬何漢威。何漢威咧就係綠領行動嘅總幹事嚟，佢講到咧，即係從源頭啊，就唔應該用其他替代方案啦，應該就係多啲用重用嘅可重用嘅一啲餐具噶。咁啊，又轉一轉話題啊，同大家講下其他嘅話題，講下咧醫護嘅人手啊。咁尋日咧，醫管局公布數字咧，就話醫管局前一年嘅全職醫生同埋護士嘅流失率咧，分別係7.1%同埋10.9%啦。咁當中咧有449個醫生離職，有2925個護士咧就離職。而另一方面咧，就請翻528個醫生，2467個護士。咁啊，主席范鸿龄咧就都有講啦，話可能嚟緊咧都希望係可以多啲唔同嘅方案咧嚟到去填補個人手嘅。咁呢方面咧，我都請嘉賓同我一齊傾下，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喺度嘅。早晨，林哲源。 早晨，早晨。 林哲源啊，點睇尋日講緊啊呢一個嘅醫生同埋護士嗰個嘅離職同埋填補個人手啊？ 是其實而家你睇到咧，佢走嘅人手，如果醫生嚟講咧，就都叫做填補得翻啦。但係護士嗰處就仍然有空缺喺處。咁我相信最重要，我哋其實都係可以喺源頭嗰處，即係減少同事離開。咁你淨係搏命去外邊揾人嚟，當然填補個數目啦。咁但係實際上無助於長遠嚟講，我哋有穩定嘅團隊，所以有穩定嘅團隊減少嘅流失，始終都最重要嗰件事啦。 其实咧，而家我哋见到就话医生都叫请得翻，同埋都多过之前嘅。咁护士直情系就更加少啦，请完之后都，就算系叫做医生请得翻啊，叫做系唔系就等于系已经本身补充咗香港个嗰个医生人手嘅需要需求嘅咧？ 咁我谂唔可以咁样睇啦。即系首先，我哋公立医院而家工作都十分之忙碌嘅，即系编制上有几多空缺，就我谂唔单止话系嗰走咗几百个咁简单嘅，编制上应该医生都仲有几百个空缺。咁你填补得翻晒所有离开嘅，再填补埋个空缺咧，咁可能先至叫做行到第一步，真真正正叫人手叫做所谓足够啦。但系所谓足够，其实大家都做得好辛苦噶啦。咁如果你要再係真係令到大家個工作量去返合理嘅環境，令到每一個病人都能夠有足夠時間嚟見醫生呢，我相信就要需要更加大嘅調整嘅。 即係當然你係好多工作你要調整過，唔係乜嘢都係公立醫院去做呢個一件事啦。另外就係個人手你點樣可以挽留到中層同埋高層嗰啲，等佢可以係由將自己嘅經驗係傳授俾下一層次嘅新啲嘅醫護人員，呢個都係十分之重要。所以即人手只係好其中嘅一部分，更加重要係挽留，尤其是一個挽留翻比較上有經驗嘅人才。 嗯，咁如果医生都上次喺呢个情况嘅话，护士嗰度直情系填补唔到个空缺嘅话，咁佢哋个压力系咪更大咧？可能得翻30秒啫。 护士压力就系好大噶啦，咁所以即系现在嚟讲，香港我哋都增加紧嗰、那个学生嘅训练啦，咁即系希望起码喺人手方面咧，即、就、系、是、希望可以喺嚟紧几年慢慢填补得到啦。咁但系始终一样，你见到好多护士咧，其实做唔系太耐时间就离职， 明 白？呢个就系好大嘅问题。 好啊， 你点样可以增加个士气？嗰处系好大嘅。 新闻之后再同你继续倾啊！2023年6月30日，政府下季度招标出售启德及东涌住宅用地，提供約1740个单位，千多间食肆七一提供优惠，零售业7至8月举办购物节。今年书展7月19至25日举行，成人门票30元。美国国防部指被击落中国气球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信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啊，同大家讲紧咧就系医管局讲到咧系喺全职嘅医生啦，同埋护士方面嗰个流失率嘅，咁啊就见咧就比起上一年咧就叫做都系即系差，好似都系差唔多喎，系嘛？咁啊因为咧就而家睇翻咧就系截至4月底12个月咧，总共有449个全职医生离开啦，咁流失率系7.1%嘅，咁其实咧就比起3个月之前咧嘅7.2%就稍微回落嘅，咁啊人数净增长咧都系有嘅，咁而护士个流失率咧就10.9%，比3个月之前嘅话咧就系收窄咗，不过咧都仲系高过咧旧年嘅同期嘅咁。咁其实咧呢度嗰个人手嗰个情况系点咧？咁又有啲咩影响嘅咧？我哋继续同立法会卫生界嘅医疗卫生界嘅议员林哲源继续倾下呢个话题。林哲源你好， 你好。 咁即系原来头先咧，你就讲到话，即系应该从个源头上面去减少嗰个流失啦，特别系一啲有经验嘅人手。我想先关心一下，因为头先讲到咧，即系护士嗰度个人手节都相对比较紧张一啲。其实而家有冇话喺啲乜嘢嘅范畴入边啦，或者边一个领域啊，系比较缺乏人手，或者比较缺乏啲有经验嘅人手咧？ 其实差唔多泛泛都系缺乏啲有经验嘅人手噶啦。咁即係若果你問我知道就係、是、譬如係腫瘤科啊嗰啲啊，或者係外科手術啊，其實嗰啲手術室咧都係相當之缺人嘅。咁、其實呢個現象嗱，嚴格嚟講，亦都唔係淨係醫管局先有，私家醫院都有，私家醫院甚至有啲病房係因為缺人手、缺護士咧，係好多個月頭已經冇開病房噶啦。手術室亦都有啲醫院開唔足，都係缺少護士。咁啊，所以呢個現象其實整個香港都相當之嚴重。咁、我哋見到就係都有唔少嘅地區咧，都向香港嘅醫護人招手嘅。咁啊，走都好多係走咗嚟另一處。 其實咧同一時間咧都見到啊，醫管局嘅主席范鴻齡咧，佢話多咗醫生少咗護士比例好唔理想啦。咁所以佢話佢好歡迎咧，政府而家打算引入護士有限度註冊條例，佢哋都積極籌備當中，等到條例獲得立法會通過咧，就會派隊去唔同地方度去增聘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嚟到補充人手啦。即係人哋搶我哋人才資源，我哋去其他地方度招聘呢一個又得唔得咧？ 其实是需要的，即系其实从来医护人员嚟讲咧，就系、是、都系人才啦。咁全世界佢哋都会周围走嘅。咁我哋以前如果医生都有唔少医生系内地同埋海外毕业嘅。咁大家一齐做嘢嘅时候，即系当然初嚟讲，可能有啲发觉大家方法唔同，但慢慢适应咗，发觉咦，原来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做嘢嘅。大家嘅睇法唔同咧，好多时取长补短呢、这个系相当之理想嘅一个情况。咁一路嚟讲，医生就有限度注册。咁近年亦都多咗个特别注册啦，咁但护士就冇嘅。咁护士如果系非本地毕业嘅咧，纯粹就系靠考试。咁呢个情况就亦都系导致而家你话就算想系向海外招手，你都好难揾到人嚟。 即係下下要人哋考試，有時人哋又未必真係願意，即係我做乜唔留低，或者去其他地方咧，人哋有選擇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有個有限度註冊，即係話如果佢係淨係喺指定嘅機構工作啊嘅時候，咁可以佢免試。但係免試嘅意思唔係話唔理個素質，即係個質素仍然係有護士管理局把關嘅應該。咁仲有就係佢一路工作嘅時候咧，都係有個平衡啦。如果佢係比較上年青嘅，都有帶教嘅過程。咁所以呢啲仍然係要做足，確保嚟到香港嘅醫護人員咧都係達到水平啦。 不過 人數方面，希望可以幫到嘅。 不過據你理解，其實而家要喺海外度招聘到護士過嚟嘅話，香港嘅吸引力大唔大？即係諗之後可以吸引到幾多人嚟？ 的確係有困難嘅，因為周圍都唔夠護士噶啦。咁你話香港可能我哋嘅薪金係有少少優勝啦，咁但係工作量大咁多咧，即係人哋亦都未必會願意嚟。再加上一個問題就係同醫生有少少唔同，你護士就係最前線、最前線，比醫生更加前線，日日同個喺個病房處同病人溝通，照顧佢個人，咁變咗個語言能力都係相當之更，即係甚至比醫生更加緊要。咁而香港大家都知，絕大部分人係講廣東話，咁如果佢係喺個語言唔係咁熟悉嘅時候就。唔係唔可以嘅，你要選擇囉，即係有啲人士香港人都唔係講廣東話，咁但係即係你個部門先知道你需求係邊啲人士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即係個語言係都係個大嘅考慮。咁所以相信係要俾啲努力啦。咁當然我哋都有香港人係去咗海外讀護士嘅，咁佢哋翻嚟就會容易啲啦。 好啊，咁其實咧，除咗護士人手之外咧，都見到今個星期啊，政府就公布咗第四批海外認可醫學資格嘅名單，咁當中就涉及21间院校啦，總共25个嘅醫學嘅課程嘅。其中咧比較有趣咧，就有7个由內地院校提供嘅課程咧，都係俾香港居民或者係內地高考生係報考嘅。咁就第一次啦，有港人可以報讀嘅內地課程咧，係納入咗名單之內。即係呢一個。是不是即一个可以增加到培训医生跟着来香港的一个方法呢？你怎么看这个的名单啊？ 这个我首先是欢迎的，跟你说一样，即我相信是会给多了机会香港的学生去读医，然后有机会回来香港。那我们要知道，即今次榜上面的5间大学啦，即7个课程实际上是5间大学啦，都是国内很顶尖的大学。咁過去幾十年，佢為全國都係即係訓練咗相當之多嘅尖子，咁大家都睇到而家國內嘅醫療水平都係一日千里嘅啦。翻過去做交流嘅同事都會同意嘅啦。咁如果我哋香港尤其是一啲比較上家境唔係咁富裕嘅學生，佢喺香港佢咁啱可能嗰次失手考爭少少啦，咁考唔到醫科，咁但係佢又屋企冇錢送佢去海外讀醫，咁國內點解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咧？尤其是我哋講緊啲咁叻嘅大學。咁我相信亦都係可以俾到尤其是基層呢個市民咧多次嘅機會，咁亦都係公平嘅原則上，我覺得咁樣係好嘅。如果唔係你淨係去海外咧，咁你淨係一啲比較上家境富裕嘅人先至有呢個第二個機會，咁亦都唔應該啦。咁所以今次係一個好嘅一步啦，我覺得。 嗯哼，咁你譬如真係有人啊，譬如有啲學生想去內地度讀醫，翻嚟香港執業嘅，你有冇啲咩提醒俾佢哋啊？ 其實內地讀醫科呢就相當之辛苦，香港都係㗎喇。咁但係內地如果你要完全用中文讀呢，當然嗰啲術語好多時都係英文嘅，但係即係嗰個書本係中文讀呢，可能我哋香港學生呢都要啲時間適應。咁但係冇問題嘅，即係你有志者事竟成，咁我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係去咗內地讀醫返嚟香港，咁都相當之成功。最緊要就係喺個學習過程之中真係努力啦。而香港呢，如果翻嚟嘅時候，可能會發現咧，我哋同內地少少喺個教育方面有啲咁多唔同。我哋比較着重，或者你叫我哋做英式嗰種方法咧，着重一個身體檢查，即係觸診啊嗰方面。咁就呢方面，佢翻到嚟香港嘅時候，都係需要加把勁係去學翻多少少，咁先至可以適應到香港嘅環境。 好啊。 對整體嚟講都係好歡迎嘅。 好啊，多謝曬你，林哲源，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林志源就是医疗卫生的立法会议员来的。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讲一下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 永远怀念杨铁良。 今次跟大家讲过 MIDAS, 要大草的。MI, 现在讲过 NESTOR, 又是大草。在希腊神话中有位年老和充满智慧的一个老人。 就让我们一起重温杨铁良留言信箱。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永远怀念杨铁良。 187723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系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咁啊，呢就呢个嘅劳工处嘅预防中暑工作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咧，推出咗个半月啦。咁其实都有唔少争议啊，譬如咧就系曾经咧试过三度发出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最短嗰两次咧，嗰两次最短嘅相隔咧就系十分钟嘅啫。咁有业界消息咧就话啦，即系明报报道啦，就讲话咧建造商会啊有意针对呢个嘅机制咧，就有一个新嘅指引同埋咨询建筑商嘅工会。同埋政府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咁而家新个指引嘅话，大家即系行内去做出嚟，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咧？我哋揾嚟咧就系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早晨啊，伍新华。 系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啊。先問一問啦，頭先你我哋講到咧，就話即係業界就講緊建造商會咧，就諗住做一個自己新嘅指引啦。咁又話會諮詢下啲業界嘅，咁有冇諮詢到你咧，或者你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嘅咧？ 今次建造商會非常之好嘅，因為咧就臨危受命啦。咁其實就勞工處可能佢哋出嘅指引嗰時就時間比較倉促，咁其實就冇完全考慮到我哋業界可能出現嘅場景同面對嘅困難。咁今次佢哋係做咗個初稿嘅，咁亦都有俾唔同嘅持份者，包括我哋個會啦，去睇同埋俾一啲意見。咁而家係未完全落實嘅。 OK， 咁但係佢個方向係點啊？同而家勞工處嗰個有啲咩唔同？ 個最大嘅分別我睇到咧，就係勞工處嗰個咧，就係以收到黃色或者紅色嘅暑熱警告之後就開始實行啦。咁呢個咧就其實因為周期性，正如頭先主持人都提過，就係可能相隔十分鐘又嚟噶啦。咁究竟我哋係應該停定唔停咧？咁呢個往往就困擾咗好多我哋啲地盤嘅工作人員啦。咁而家建造商會嗰個傾向係點咧？就係因為觀察過，亦都根據勞工處個提供嘅數字啦，一般最熱嘅時間都係中午食飯嘅時段嘅。咁而上晝接近食飯時段啦，或者係放食完飯之後都有機會出現啦。咁所以咧就用一個比較定時嘅休息時間。咁呢個我相信都會對啲工友嘅體力啊同埋補充啊或者係健康有幫助。咁大致上就話除咗午飯時間之外咧，上午同埋下午咧都會喺中間嗰段時間咧就有一個小休嘅。咁俾佢哋休息一下啦，即係揾啲地方唞唞。陰涼啲，又或者係有啲補水啊之類嘅工作咁，即係嘅情況啦。咁甚至乎如果係黃色或者紅色嘅話，亦都會將午飯嗰個時間咧延長一啲，咁啊盡量避開咗酷熱警告或者係最熱嗰個時間咁啦。個方向就大概咁，就定時嘅。勞工處嗰就係適時啊嘛，咁就唔知幾時出現啦，咁就難遵守啲。咁定時嚟講咧就。大家會個準則會清楚啲啦。 咁上下晝小休同埋譬如嗰個午飯時間延長咧，嗰個時間大概係幾長？你哋覺得會比較合適啊？ 這個我哋而家仲喺討論緊嘅。咁因為其實建造商會佢有一啲初步嘅建議，咁但係我諗而家我就唔適宜同大家講，因為我擔心會影響咗最終嘅結果。因為始終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就算我哋你知我哋建造業啦，有幾十個唔同嘅工種，咁大家面對嘅情況啊，同埋嗰個所謂嘅。重勞動力啊，極重勞動力啊，或者係中度啊，咁都有啲唔同嘅。咁我諗呢、這個希望嚟緊幾日會建造商會同大家攞到共識啦。 咁你其實咧，頭先你都講啦，話而家嗰個嘅指引底下咧，大家可能係有啲有個困難去遵從嘅。其實面對最大的困難係點樣嘅咧？ 因為咧冇人知幾時黃色嚟啊！咁變咗咧，到佢一嚟嗰陣時咧，咁大家就會驚，喂，咁其實係咪即刻要停工咧？咁樣呢、這個因為嗰、那個處理嗰個時間咧比較難控制。咁但係我哋做工作咧就唔係話突然間嚟到我哋就可以停啊嘛。或者喺佢其中個例子就係、是、即係坊間經常都講就係、是、做雜啲嘅工作，就做15分鐘休息45分鐘，咁呢個似乎都係唔好可行嘅事啦。咁所以呢個咧反而係有。最大的面對的困難，咁我哋希望就話，如果能夠，首先我哋將舉例，如果係午飯嘅時間由一個鐘，可能因為之前咧曾經發生過就係話11:08嗰時到咧就出現咗嗰、那個黃色警告，咁會唔會提早啲？首先我哋搭狗就放啲工去食飯啦，咁可能遲15分鐘先翻嚟，咁變咗將佢嘅食飯時間延長多半個鐘，咁就 減低咗佢哋喺酷熱天氣之下工作嘅情況。咁如果係標準化咗嘅，總之一有黃色，我哋就早啲收工啦，一齊停啦，咁就大家容易掌握到啦。 嗯，而家咧頭先你講話，譬如扎鐵工友佢哋做15分鐘唞45分鐘，即係係好難做到。其實嗰、那個面對、那個即係具體嘅情況係點樣？同埋仲有冇啲類似咁樣嘅例子啊？ 其實我哋行行都一樣嘅嘢啦，即係第一就大家集中講扎鐵，因為佢啱啱勞工處攞扎鐵做個範本啊嘛。咁但係譬如落石屎咁我哋落緊石屎係冇得停嘅。咁如果我哋定咗個時間表，我哋嗰日會黃色，我就做到搭九就要停啦。咁樣咁類似咁樣，可能大家控制個現場環境會容易啲啦。但有啲情況就係、是。其實落石屎咧，甚至乎就唔係話一兩小時嘅事嚟嘅，即係你一定會有機會橫跨。咁但係就睇下嗰、那個時段嘅長短，會唔會盡可能避開咗即係中午最熱嗰段時間去做。咁呢個仲有好多細節位咧，要慢慢去大家摸索同埋去平衡翻，因為中間牽涉好多唔同嘅工種啊。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佢就算你話淨係一個重勞動力嘅扎鐵停咁，但係咪淨係扎鐵停咧？其實就唔可能，因為我哋做建築工程，其實嗰個屬水就講釘板扎鐵落石屎啦。咁中間當然仲有鋪喉啊咁。咁但係你淨係呢三個工種佢係連帶性嘅。咁如果其實扎鐵停咧，嗰兩個都冇得做 嘅， 即係大家係一齊停噶啦，其實。 好啊。 所以你話係即係，所以如果係整體嗰個類別嘅工作，大家同一時間去。就可能仲冇咁亂咯。 多謝曬你，伍新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过千间食肆会提供折扣优惠，6000多间零售商铺亦都会在7、8月向市民提供购物折扣以及礼品等。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有大约1500间食肆自发参与，反应良好，包括快餐店、酒楼、餐厅等。商户会在店外张贴标志，让食客识别有参与优惠，例如有酒楼套餐提供71折优惠，有饼店的蛋挞沙翁亦都会有折扣。梁振华预料提供优惠之后，食肆生意额会有1至2成的增长，但由于提供大约30%折扣，业界不计盈利，形容已经豁出去，希望市民食得开心。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在同一个节目说，购物节分为4大主题，每2星期一个主题，配合下个月发放的消费券，希望可以进一步带动消费。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日前访问伯明翰市中国城，出席华侨举办的活动。郑泽光表示，华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促进中英务实合作，成为中英两国之间重要桥梁纽带。中国的对英政策一贯和明确，中方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郑泽光表示，中英关系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在英华侨及团体的支持。中国驻英使领馆将会继续践行外交惠民宗旨，进一步提高改进工作。法国连续3日爆发暴力示威，抗议警方开枪击毙非裔少年内尔，在巴黎市郊南泰尔，超过6000人，包括死者内尔的母亲和亲友游行，要求为内尔寻求公义和防止同类的事件再发生。期间有游行人士和警员冲突，他们向警员投掷杂物，又放火烧车，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制止和驱散。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署加强抽查违规使用两蚊搭车优惠。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 其实他今次主要都想展现一种高姿态，你就算找到这个滥用的人，其实你职场都没什么可以做的，要修改法例，是赋予一些公职人员可以即时开一些罚款单，效果和阻吓性就会强很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2023年6月30日，政府下季度招标出售启德及东涌住宅用地，提供约1740个单位，千多间食肆七一提供优惠，零售业7至8月举办购物节。今年书展7月19至25日举行，成人门票30元。美国国防部指被击落中国气球飞越美国期间没有收集信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啦，9:08啦。啱啱咧同大家讲过，就劳工处之前咧发出嘅个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啊，咁其实咧都推出咗个半月噶啦。咁不过咧喺真系去实行嘅时候咧，都听到建造业界啊都有唔少嘅声音。咁而家咧就话就系建造商会咧就打算去做一个嘅新嘅自己嘅指引啦。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系方便到唔同嘅业界朋友嘅咁，咁啱啱咧就同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倾过，咁佢就话咧，因为佢都系被咨询嘅其中一员啦，所以佢哋就话咧，而家初步嗰个构思嘅方向咧就系想喺譬如上昼同埋下昼系开工嘅时候咧，都整体地有一个定休啊定时嘅休息嘅时间，咁又或者咧系喺黄色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咧，午饭食饭嗰个时间咧，可能都系咪需要有啲嘅延长咧？咁佢哋有啲咁样嘅方向喺度谂紧嘅。咁大家又点睇咧？有冇啲业界嘅朋友可能啊？你哋去尝试去跟呢个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时候，都遇到有各式各样嘅问题啊，或者做落嘅时候个体验系点咧？都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而家电话旁边又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啊。有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志文，早晨啊，萧志文。 早晨，主持。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头先咧都讲到啦，就话建造商会咧而家即系草拟紧一个新嘅指引，咁啊啲方向啦，头先都讲过，就譬如啲定休嘅时间咁。咁呢啲你哋点睇咧？觉得系咪一啲好嘅方向咧？ 就咁听落，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不过有少少要厘清，就系据我所知，好多地盘而家一路以嚟，其实朝头早10点同下昼3:03都有一个嘅短休嘅时间嘅。咁似乎就呢一样嘢未系一啲好新嘅嘢啦。咁但系佢话延长嗰个食饭时间，咁呢样都系好事嚟嘅，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更加需要是视乎实际的情况。即是我们见到就算过去有一些的中暑意外，他们发生的时候不是在个食饭时间这段时间发生的。即是有些是可能讲2点几、3点啊这样。所以如果延长了食饭时间，是不是能够针对性地去解决那些问题，也似乎未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令到大家更有弹性的。即是 假設不是一些的強制性，或者應該說除了強制性的休息的時間之外，應該還可以增設多少少，譬如假設是工作一個鐘都有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休息一下，各工人亦都可以視乎自己當時那個工作狀況或者身體狀況 去要求一些休息時間，可能更加切合實際的需要。 嗯，如果你說這個彈性的休息時間來講的話，是不是都是分不同的工種，即是可能你的想法裡面可能有不同的休息時間是應該怎樣做會好一點，還有甚至譬如因為他們都有說、可能留意到現在會出那個暑熱警告的時候都是可能11點幾啊或者晏晝的時分，所以呢就想特別在這些時間那裡就出一個定時休息的時間，這些方向即怎樣調節呢你覺得？ 我首先覺得我不反對他們有個定休，即是我覺得都是好事來的，至少可以做到多少少的保障工作，但我覺得有時去到一些情況是無論那個或者是那個黃色都未出現的時候已經可能個情況惡劣的了，因為那個黃色的指數其實它測量得兩個地方兩個點而已嘛，其實現實環境上面就算未出黃色，某些地盤可能特別惡劣的露天的地方很多的時候暴曬或者氣温會比外面高一兩度兩三度嘛，如果我們即完全去依賴那個黃色警告發出先做事的時候亦都沒辦法保障到工友、所以參考的來源不可以只是依照勞工處發出那個黃色或者紅色的警告，是自己地盤都需要有一個獨立的氣温的量度，去視乎他們實際情況工種而去寬鬆地去處理他們的休息時間。 嗯，你有沒有了解過譬如真的好像你這樣說的話，增加個彈性在一個地盤那裡都去真的反映到實時的氣温這樣、真的要去一些地盤那裡去做的話，有沒有難度在這裡，還是有什麼技術幫到手？ 我相信應該不是一些高技術的東西，都是一些氣温測試的，我聽過有些地盤自己都有做，所以我覺得不是一些很高科技的東西，即其實整個政策或者指引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保障工友嘛，這個大家是沒有反對的，但如果有些東西是定得太死而又不是面對緊解決實際的情況的時候，可能有反效果、即譬如好像現在這樣出了一個黃色警告的時候呢，有些工種根本就話冇辦法去做到休息嘅，即係譬如一啲運輸啊，一啲清潔，即係道路嘅清潔等等。其實佢哋休息咗，第一可能趕唔切完成個工作，第二佢哋自己要用翻自己嘅時間 OT 翻，咁變相出現一個反效果，就係話大家最後唔跟咯。無論你出唔出啊，或者出咩色我都唔跟。咁喺地盤嚟講，相對對於一啲大地盤或者有實力啲嘅承建商嚟講，佢哋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咁都见到他们有尽力尝试 去配合个指引的，不过在监管上面也都是一个问题的，因为都跟工友经过呢，就算同一个地盘呢不同的工种，即牵涉到不同的分判商呢，都有不同自己的政策的，有些是有提供风扇各样，有些是完全没有的，咁呢啲又要去做一些监管，咁所以我觉得即方向嚟讲都系同意嘅，即系做得越多越保障工友，但系都不能不依照实际个情况要真系宽松一啲去俾工友休息时间，可能真系先系能够保障到佢哋最大咯。 嗯哼，头先有啲讲到话唔同分判商咧都有唔同政策咧，咁对于即系工友嚟讲，其实要去跟嘅时候咧，听落去好似都系咪有困难喺度咧？即系大家嗰个反应系点样咯？ 冇錯，佢其實工友個角度嚟講，其實好簡單嘅，就總之你上面 order 我，叫我休息，我咪休息咯。你冇俾啲指示我，我咪繼續做咯。所以其實好視乎嗰信息嘅發放同埋嗰個分判商點樣俾到啲乜嘢工友，點樣要求工友咯。 而家有冇話佢哋通常發放個信息嘅時候咧，係點樣做？因為喺未實行呢個指引之前，大家都有擔心過噶嘛，就係咁我用啲咩方法，係咪攞個大聲公嚟到去叫佢哋咧，定點？而家你留意到係點樣發放啲信息㗎？ 而家有几种嘅，有广播啦，有发去电话度啦，群组啦，但呢个其实难啲，因为始终唔系个个睇住电话要做嘢。咁有啲系喺个地盘度，喺显眼嘅地方拉大 banner 啦，或者易拉架啦，咁样去发放啲信息咯。但有个问题嘅就系咧，因为本身嗰个指引有个宽限，即系有个宽限期咁，即系你发出咗嗰个警告之后，系一个钟内。嗰、那個僱主司做嘢，咁其實可能好多時候，即係變相其實係一種可以容許嗰啲工友繼續做嘢，或者啲僱主要求工友繼續做嘢多一個鐘，我先去跟個指引俾休息時間佢，亦都係唔理想嘅呢個做法。 而家咧，我見到就勞工處即係明報報道咧，就話勞工處都話咧，今年5月15日去到6月14日期間咧，就大概巡查咗4100次，同埋發出咗230个。警告俾相關嘅負責人嘅啦，咁其實你點樣去理解即係呢兩個數字咧？咁， 都係需要做嘢咯。勞工處加強巡查去宣傳嗰個做法，但係當然真係要做到突擊巡查咯。即係如果我哋去即係佢哋去巡查嘅時候係預先通報，咁其實好多嘢都可以係做出嚟噶嘛。咁所以個效果可能會有影響嘅。 好啊，多谢晒你，萧善文。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萧善文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嘅，咁就讲到咧，即系佢留意到系而家咧系用咗呢个劳工处嘅防止工作时中暑指引之后咧，嗰个实行嘅情况系点样，同埋工友嘅嗰个担忧喺边度嘅。我哋休息一阵咧，听一节一分钟阅读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去讲下同啲糖尿病相关嘅健康管理。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有无数的科学家对于病毒起源和疫苗投入无数的心血，而在全球流行病的阴影之下，一名被封为印度神童的16岁少年阿南德，因为在网上影片分享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尖星推算，早已预言将会有全球性疾病大流行，因此声名大噪。阿南德爆红之后，对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全球股市的经济、极端气候和地震、国际局势等都侃侃而谈，不断上传他的最新预言。虽然他提到的内容并不是百发百中，但是总是一次又一次吸引大家的眼球。 据说阿南德在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印度占星学和星象占卜，同时他的频道亦都上传不少他对星体运行的解释和想法。因此如果真的想真正明白印度神童的预言，似乎亦都需要对印度占星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村上降志雄的《印度占星学》这本书，透过丰富的图文解释，简明扼要，一步步带领读者了解印度的星盘。 作者是星位学研究所主持人，毕业于东京工业高等专校，担任技术人员2年之后辞职，然之后以背包客的身份在印度旅行，接触印度文化。在2012年开始教授印度占星学，听讲者超过1200人。 印度占星和西洋占星的共通点，在于同时使用了太阳12星座，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决定12星座起点的星座系统，并且重视行星。西洋占星学的重点放在太阳，关注世上的成功；印度占星学的重点放在月亮，关注精神方面的成长。读了《印度占星学》这本书，有助于大家从古老智慧的传承里面找到灵魂的方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印度占星学》，作者村上干志雄，由枫叶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再嚟咧，去到9:52啊，繼續千禧年代啊！呢一節咧，同大家去講下咧，即係中大醫學院嘅有一個研究啊。咁佢就話咧，就係政府嘅電子健康記錄平台醫健通嘅健康管理功能咧，會有助糖尿病人監控個血糖水平，對糖尿病管理咧有正面嘅影響。咁係即係點樣得出呢個嘅結論嘅咧？我哋請嚟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黃志生教授咧，同我哋傾下。早晨啊，教授。 诶，早晨啊，张小姐你好。 早晨啊，嗱，先问一问咧，即系其实你哋嗰个嘅调查个发现系点样？即系点样得出头先讲紧话个医健通嗰个健康管理功能系有助病人去监控个血糖水平咧？ 系啊，我哋嘅研究团队咧喺2021嘅1月到20225月咧，就收集咗超过100,000位糖尿病患者嘅数据啦，咁进行咗啲嘅分析嘅，咁包括咗系有使用到医健通同埋冇使用到嘅一啲嘅市民啦，咁同埋了解翻咧佢哋咧一个叫即系糖化血色素，我哋叫 hemoglobin A1C， 即系过去3个月咧控制血糖咧系咪理想嘅，咁就发觉咧。就有用到醫健通以及電子健康管理功能嘅人士咧，佢哋能夠成功控制到血糖嘅比率咧係多一啲嘅。咁特別地咧係比一啲冇使用醫健通嘅人士咧係高出 40%。咁而年輕女性嘅糖尿病患者咧，嗰、那個嘅即係相關嘅機率咧，更加高出咧係 60% 咁多噶。 嗯，你哋點分析即係得出咗呢一個嘅數據出嚟咧？即係點解會譬如特別係年輕嘅糖尿病患者、女病患者，佢哋可能係有用呢一個嘅醫健通嘅話，佢哋特別能夠係可以控制到個血糖水平啊？ 係，首先我哋睇翻咧，醫健通佢嗰個功能咧，其實都係咧方方面面嘅。咁包括咗有一啲健康嘅教育嚇，譬如話係日常生活嘅習慣，點樣可以能夠減低糖尿病嘅併發症啦，一啲即係好實在嘅資料啦，並且咧係容許咧一啲使用者可以將佢哋個人嘅資訊咧係放入去個手機裏邊，咁咧可以讓到醫生咧都睇到嗰啲嘅數據嘅。咁而女性嘅患者點解會特別地係會增加得比較多咧？因為我哋明白到咧女士同男士之間咧喺嗰個健康意識上咧係略有唔同嘅，咁女性嚟講一般咧都會傾向比較咧更加關注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咁以至到咧佢哋喺使用呢個醫健通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留意一啲啊，亦都會比較係緊張一啲啊，咁所以當佢哋去見到醫生嘅時候咧，嗰、那個操控各方面咧都會透過醫健通呢個咁好嘅電子平台咧係能夠咧係得以咧係控制到佢哋嘅糖尿嘅。 嗯，咁其實呢個咧即係有啲問翻啲基礎問題啊。因为咧，头先你都话啊，可能系呢一班嘅年轻嘅女患者咧，佢哋都特别关注自己嘅身体健康咁，咁可能定系因为佢哋有呢一个咁嘅意识，所以可能佢得出嚟嗰个嘅结论会比较好啊，亦或是真系个医健通嗰啲资讯能够帮助到佢哋咧？有冇同佢再做啲深入啲嘅调查或者系再做访谈咁噶？ 係，其實我哋都訪談過咧一啲男性、女性咧，當佢哋使用呢個醫健通嘅時候咧，一啲佢哋嘅睇法啦，咁就發覺咧，確實女士嚟講咧，即係當譬如有一啲係唔正常嘅指標，咁呢個除咗包括糖尿之外咧，亦都係有佢血壓啦、膽固醇啊、三春甘油脂等等咧，佢哋係比較在意一啲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屋企裏邊譬如話篤手指，發覺個血糖指數真係高咗咧，佢哋就唔會咁容易掉以輕心。咁反而咧就好積極地咧，可以喺個診所見佢哋家庭醫生嘅時候咧，就向佢哋家庭醫生咧就反映。咁我相信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會讓到女性去使用呢個醫健通嘅時候咧，去更加之係小心自己嘅身體嘅狀況咁樣嘅。 嗯，我見到咧今次個研究入邊咧，頭先都講啦，就話有差唔多110,000合資格嘅病人啦。咁但其實咧當中咧冇用醫健通嘅人咧，先至係佔大多數喎，超過76,000人喎，即係點睇而家呢個嘅使用情況咧？你哋 係嗱，我諗第一點咧就係咧呢一個暫新嘅醫健通咧，呢個長期病患嘅管理嘅程式，其實咧推出咧都只不過係2年左右啦，咁所以咧就都需要一段時間咧，讓到市民更加認識呢個醫健通，以至佢哋能夠咧係下載嘅。咁而第二點咧就係話咧，我哋確實咧見到，譬如話一啲長者咧，對於一啲暫新科技咧，可能都需要時間慢慢地咧去接受，同埋咧就係要吸收啊，原來佢當中咧係有好多好處。咁特別地，原來佢哋擔心嘅咧係一啲個人私隱問題嘅。 咁呢其實係可以靠住唔同嘅健康教育咧，去話翻俾佢聽咧，就係確實係唔需要擔心，因為呢個都係政府推出嘅一個嘅程式啦。佢裏邊嘅私隱度咧就係比較高，佢個即係資料上咧亦都可以得到咧充分嘅保障嘅。 嗯，咁喺嗰個使用個難易度上面，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對長者嚟講一個即係門檻嚟嘅咧？ 是啊，我哋見到長者咧，就一聽到譬如話係一啲電腦程式啊，或者可能係要用電子手機嘅話咧，可能第一個感覺就會係即係可能擔心啦，啊，即係未必適用啦。咁但係當我哋睇翻咧佢真正嘅使用個情況嘅時候咧，依件通係一個咧比較係使用者友善嘅一個嘅程式嚟嘅。咁換言之咧，譬如話開咗一個嘅用戶嘅帳號，然之後咧可以喺個手機嗰度咧係下載咗個程式之後嘅時候咧，佢就非常之容易用，同埋啲字嘅各方面咧我哋能夠睇到嘅咧都係傾向咧比較係方便啦。咁以照咧，就算係長者嚟講咧，佢使用咧應該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 嗯，同埋咧，我都有興趣了解一下咧，即係譬如而家我哋主要就針對緊或者已經患病嘅病人啦，佢哋去用或者唔用嘅時候得出嚟嘅結果有啲咩唔同啦？咁喺嗰個醫健通入邊講健康管理嘅呢個功能咧，其實係對於一啲未患病嘅市民嚟講咧，又有冇一啲參考嘅作用嘅咧？ 其实我哋觉得咧都同样有用嘅，因为咧，譬如我哋讲话，即系有即使，譬如我系四十五岁开始，我去睇睇我自己有冇糖尿病，咁如果系正常嘅一啲嘅指数咧，我哋都鼓励市民咧可以去记低，咁咧起码咧，譬如我第日要见我家庭医生嘅时候咧，都要同佢讲就话啊，我即系几时验过血啦，个血嗰个指数系正常啦，咁医生系可以根据呢啲资料咧，就系去再去思想啦，啊，我之后嘅时候几时我会去建议翻我病患者再去验翻血糖个指数咧，咁样样，咁确实我哋咧无论系健康嘅或者有糖尿病嘅患者咧，都系值得使用呢一个程式嘅。 嗯，如果真係有用呢個嘅健康管理嘅程式嘅話，其實有機會可能係避免到啲乜嘢類型嘅可能併發症㗎，你哋理解？ 係啦，因為咧糖尿病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咧我叫隱形嘅健康炸彈啦。咁咧就初頭嘅時候未必有病徵，但係當佢咧嚴重啲嘅時候咧，可能會導致到譬如話糖尿眼啊、中風啊、冠心病或者係腎衰竭或者係糖尿腳嘅。咁呢狀況咧有時要入院，甚至咧係嚴重嘅情況咧係可以致命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都需要咧，我哋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繼續關注呢一個長期病患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志新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黄志新教授咧就系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医疗及基层医疗学院嘅教授嚟噶，同我哋讲到咧，佢哋就住糖尿病患者啊，去使用医健通呢一个应用程式嘅时候嘅一啲结果系点样嘅。听下星期继续千禧年代啦。